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又到了我们消失的老菜这个环节系列啊，这个是我们在今年和周老师一块创办的。当然了，其他的很多的我们的大师也都频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消失的老菜。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年很想做的一个系列，希望这个系列能一直做下去啊，到年底我们如果可以的话集结成册，我们也请一些专业的厨师把这些老菜恢复出来，拍拍照片，我们给大家留点东西啊，也算是我们这一年没白忙活。今天跟大家继续的消失的老菜啊，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资深烹饪教师啊，周俊强老师。来，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孙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跟大家说一道鸭子菜。这是周老师擅长中的擅长。是不是啊？周老师原来在某著名烤鸭店曾经工作过好多好多年，是吧，周老师？ 还行，还了解了解一二吧。 周老师非常谦虚啊，所以今天这菜可以说是周老师拿手中的拿手。今天周老师给大家说这道菜叫什么名？ 叫炸榛干。 哦，炸榛干。 对，你这北京话里带着那个干儿。 这还有北京话教学，是不是？这个菜啊，因为我原来就住崇文门。崇文门就是原来周老师供职的 那个地址，整个就这 那个烤鸭店，我不说人名了。但是在这玩意儿不用咱说，北京著名的烤鸭店就那几家，老字号就那两家，是吧？不是那个就是那个，是不是？咱也绕不开人家，人家也不用咱做广告，是不是？人家就是每天外地慕名而来的游客， 对， 都够人吃了， 都想着吃这个， 是吧？ 烤鸭， 咱也不用给人做广告，但是咱也不提他的名儿，不提。我们也有媒体人的倔强，就是在崇文门那家，我是酷爱吃烤鸭的人，每个月，都得单拿出来一天，我得吃烤鸭。 现在还有这习惯吗？ 现在有，现在只不过是不住那块儿了啊。现在我搬的 吃烤鸭的习惯还在，是吧？ 他真是 勾活 想，我觉得有好多东西啊，是你不吃就不吃了，就是见着吧也想吃，也爱吃，但是你长时间不吃了呢，你不会特想，抓心挠肝。 也就是说，这种食物是让你每个月都能够想吃的一种， 就是一提起来，你周围不能有人说啊，周围有人说我中午吃烤鸭了，哎呦，你就受不了， 受不了， 你就觉得那个，你感觉那个鸭皮就要在你嘴里冒油， 哎呀， 你那个劲儿就来了， 宫里馋虫，哎呀， 真是，就是包括我爱的那几道，鸭心的那个菜呀、什么的啊，有的叫火燎鸭心，有的叫酒香醉鸭心，类似这同一个意思，这些菜，芥末鸭掌这些，也不能提，一提就想吃，我觉得 现在坏了吗？ 现在、今天有点难受啊，现在这个感觉已经上来了，但是我就对于这个烤鸭，真的是，我觉得有一个独到的喜爱。我就吃这么多东西，没有什么东西让我说吃一段时间不吃，特别想。烤鸭真有这个能力。 您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其实现在改来改去啊，把那个烤鸭那味道有的都改了。实际上它就是那三样东西，配料加它那个饼，还有这鸭子，你知道吗？把你这就是别的代替不了的，别的菜要没有这样的，就是配伍，玉米面酱，大葱，简单的来说啊，最简单的 黄瓜条， 哎，刮条 啊， 完了以后您加荷叶饼， 对， 再加这个烤鸭，刚出炉的烤鸭， 哎呀， 有皮儿、还得有肉，还得分着吃。 妈呀，我这都、都已经想放重播了，咱俩就直接去吃吧，受不了了。 所以说你拿那个饼一卷， 嗯， 完了以后你这一吃的时候，它得稍微冒点油， 嗯， 完了以后那酱呢？哎，他用那个面酱、甜面酱，他在时间就是单位时间里的留的口腔里边时间长。 嗯， 你发现了吗？他留的时间长 啊、 再加上有点那鸭油的那个啊 啊、 那个、 滋润 香味的滋味、哎呦，你这确实是 真的。 有时候想起来，你说比如说啊，咱简单来说，今天吃了，过一礼拜，你吧唧吧唧嘴，可能还有这味儿。 哦，真的， 那当然是了，就是你那个印象当中 啊， 意识当中的那个味道， 你的那个记忆能在那一刻吧，把你的口腔里的那个味道啊调动起来，是不是？我觉得这 不容易磨灭。这个、 对，这我觉得烤鸭真的是非常神奇。你要那个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 哎， 你这句话总结的还真好。是不是？ 还有一个山东鲁菜，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你比如说，跟原来咱们说过这个，就是盐爆类的菜 啊。 你看它，香菜 啊、 葱丝跟主料，你甭管跟什么主料啊，你搭配 哦， 你再来点醋 哦， 香油， 嗯， 你看是不是合味？ 对， 哎，这东西你说你换点少点行不行？ 哦， 哎，少点还真不成。原来胡椒粉没有啊， 嗯， 原来这盐爆菜肴里边 没 有 胡椒 粉， 嗯， 后来人家丰台园人家。这个王玉军大师说搁一点吧， 啊， 因为有脏器类的那个原 材料，散单， 哎， 啊， 搁一点，哎，就把那个又 给提起来了， 又这个锦上添花， 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啊，就是这种合味啊，而且还是很柔和的，不像某些菜系里边那个大辣大麻，它是很柔和，你吃着有没有？有， 哎， 说你多不多？说呛不呛人？没有。 哦， 让你吃的很舒服， 真的 啊！除非就是说，咱们现在有的人说是那黑傻笨的什么那个，那你说北方的鲁菜，如果再不加点酱油，全炒成白的了，我觉得 看着没食欲。 对了， 是吧？ 不是，就是怎么也吊不起来。刚才像您说的那种我想吃的感觉。 对，我觉得北方人啊，他一部分我们现在讲的基因记忆，过去吧，不像南方人家那个。物产那么丰富，咱们北方人，我觉得过去大部分的时间，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属于菜少多搁盐那一系列的，是不是？ 还有一个呢，那您说上海菜，人家浓油赤酱 啊， 怎么解释？ 浓油赤酱跟安徽菜学的， 哦，是吗？ 是的， 哎， 根儿在那儿。 但是他那浓油赤酱，他那盐色比咱们那一点都不少啊！ 哎，对，但那也算 是 跟人家那个一样嘛。我就说，北方人可能还是一是对口味上，大多数的人还是喜欢重一点，尤其咱我觉得老辈儿的人更有这习惯， 对， 重一点。二色儿也得重一点， 色儿也得重一点， 对吧？ 好像有滋味， 口也重，色儿也重，他感觉这个菜呀、 就有滋味， 他你吃的才香，你白不呲咧的那个吧，他计算做的好吃。他也觉得 淡点 差点意思啊，对吧？我觉得哎呀，烤鸭也有这方面的， 没错。 你看我们今天一说，其实说的是一个饭烤鸭菜，饭烤鸭菜。但是一说起这个烤鸭，我觉得真的就是刹不住。我觉得改天咱们可以让周老师专门给大家讲一期这个烤鸭到底怎么吃。我和周老师也经常请教啊，因为在烤鸭这方面，周老师那当然是专家了。我觉得现在确实也给咱们的那个著名的这些烤鸭店提出很多的，怎么说呢？提出很多建议吧。我们是真诚的建议啊，因为我们真是资深的烤鸭爱好者。北京大大小小的烤鸭的馆子，我不敢说都吃过，但是从那128一只的， 哎，你只要有名我们就吃过。 哎，128一只的我也吃过，外卖那个过去多少钱一只带走的那种我也吃过。你多少剩下那什么酥不腻呀、啊，是小厨鸭呀、啊，加上包括有很贵的餐厅的那个，也很贵的烤鸭，我也都吃过。我觉得我还稍微有点发言权啊。但是咱们现在那些老字号，有的时候你不能说批评人家，在进步方面以及品质的把控方面，已经被其他的很多的 超越了。 一是超越，二起码赶上了吧。 对吧？ 对， 无论从原料的选购上，还是在最后那个技艺的传承上、品控上，我觉得需要加加劲儿了啊！ 您这一说，又让我勾起话题了。 哦， 要那天我在一个就是新兴的这个烤鸭店 啊， 也非常著名。 嗯， 我一看他那鸭坯晾在那儿， 嗯， 我怎么觉得怎么小一圈儿？ 哎，啊， 你知道吗？又价钱呢？哎，也不。 不便宜啊， 哎，300元左右。 哎呦呦，那是不便宜呢 啊。 嗯， 完了以后呢，我一看呢，哎，这蒙再加上一片呢， 嗯， 我更吃惊了。 嗯， 就是片脯上跟腿上那点肉， 嗯， 其他的就不要了。 哦，不要，人没不要。 不，他就不给你上桌了呀。 哦， 那他可不就是这样吗？ 哦， 就没随着那上桌。反正就在我这样的人看来。嗯，这就有点不像。 你看，周老师，您现在跟不上时尚， 又跟不上时尚。 人家现在那个好多的高级餐厅 是我买的。 哎，我去过在前门那块的某高级餐厅， 嗯、 真是挺高级的啊。人均这说的好像显得我特别、 嗯、 特别没有这个没有什么见过世面啊，就把这就归为高级餐厅了。人均1000多吧，最少啊，1000多，普普通通。人家也有烤鸭，人家就号称叫什么京菜什么的，人家上来以后不用你卷了，上来就是卷好的。 那不行，我觉得这样的高档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这个卷烤鸭， 嗯， 它是一种滋味的一部分。 哎，那是您觉得？ 你要都让他们给卷，谁知道他洗手没洗手？ 人家年轻人觉得不给我卷，我不会卷， 嗯、 最好喂到我嘴里才好。 就是、哎，对对对。 是不是？ 那1000多块钱值了。 哎，就是现在，反正你看，你说起烤鸭这个话题就拦不住啊。咱还是说回咱今天烤鸭，咱们 炸蛋糕啊， 改天找周老师单门说，批评批评他原来的单位也可以。确实，现在做的有的地儿做的个别的店，差点意思，差点意思啊。但是有进步的空间啊，这大家喜欢他才多说他， 嗯、 因为确实我那时候。每个月说有住得近的时候，一个月好几回，有朋友来我就带人吃烤，因为本身我就确实是爱吃，什么烤鸭我就说啊，刚烤出来 对 都不难吃， 对 是不是？ 对， 这真的，你要是 能赶上不容易， 能赶上刚烤出来的 真不容易， 都不难吃，所以大家放开了吃，来北京旅游，烤鸭我觉得任何东西 千万就是来北京北旅游千万别买那个。成袋的那个 啊，对对对，火车站的那个 不 要买， 那不成。 旅游景点的烤鸭店能不进不要进。 哎，对对对， 这都是我们真诚的给大家的这些个建议啊。那是旅游景点的那好多店吧，客观的说，在品控方面，如果我说就批评周老师原来单位说的那个不满意，这些地儿，那就加个更字儿吧。是不是？我觉得做的就稍微的更差一点了啊！当然了，咱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道菜，在好多的过去的这些老牌的烤鸭店里是有的，嗯，但是周老师刚才一说这名儿呢，因为我是烤鸭店的资深的这个食客呀，那菜单我都快翻烂了，没见过这菜。 应该说孙老师岁数小了点。 我08年开始吃， 嗯， 08年工作了，就住崇文门。住在崇文门，我差不多每个月我就得来一趟， 哦、 来一趟我就再没见过这个菜了。 08年应该是那时候没了，确实。 你看，是不是？ 应该在80年左右。 嗯， 这个菜 80年，80年还没我呢。 80，你看啊，80年到九几年， 嗯， 九几年啊， 嗯， 也就是在00前， 嗯。 那应该这个菜还在， 嗯， 有个别店还也在卖， 嗯， 为什么这个菜有些食客呀， 嗯， 还就点名吃这个菜， 嗯， 因为它是一道很好的下酒菜， 哦， 它不是下饭菜， 嗯， 你知道，而且这个菜呢，您还不能够说慎着， 嗯， 慎着也不成， 哎，上来就得吃， 上来你就得吃， 啊、哦， 吃的而且还得一边吃，还得一边品评着， 还得品评。 哎，为什么？你嘴里有感觉才行。 嗯， 炸真肝 哦， 炸什么呀？ 鸭的胗和肝。 哎，鸭的胗和肝 哦， 孙老师， 哦、 这里边两个食材，你看它的质地是一样的吗？ 真的，当然不是了。 你看， 一个脆的，一个软的呀。 对呀、 啊，是不是？软配脆， 这两个东西要搁一个锅里头。 同时让它成熟，形成不同的质感， 哦， 挺不容易的。 哦，不是分开炸的， 不是分开炸。 哦， 最后人那一锅呢，必须得是一起成菜的。 哦， 所以说这个菜的有点难度。 哦， 难度在哪儿？首先一个选料。 嗯， 你选料这个菜肝儿，你还得使白肝儿。 嗯， 不能使血肝儿。 什么叫白肝？什么叫血肝？ 哎， 周老师给说说。 就是这鸭子呀，有时候咱们现在可能少了，过去那鸭子要育肥的啊。 嗯， 现在咱们都 现在不是北京田鸭吗？都是育肥的，不是吗？ 对，应该是现在都是育肥的。 哎， 一个肝儿它是血肝儿， 嗯， 红色的， 嗯， 一个肝儿它就是脂肪肝儿。 哦， 啊，这就是白肝儿，我们讲话就叫白肝儿。这个脂肪肝可以这么讲，它代替什么鹅肝都可以。 啊，是， 嗯，它那个质感要是如果要是啊，顶级的脂肪肝啊， 对对对， 哎，那真是当鹅肝使 啊。现在咱就说那个，咱们现在好多吃的那个鹅肝，都是咱们昌平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弄的， 对， 那质量弄得非常好啊，不是说咱昌平做的就不好。做得非常好，包括咱们现在 过去人就是鸭场嘛。 对，然后现在有好，咱们原来吃鹅肝呀，一是法餐里头都知道人家有鹅肝，还有咱们其实潮汕那边福建菜什么的，吃好多卤的 鹅 肝。 鹅肝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鹅肝的品质，那天我跟他们聊，说咱们昌平那个鹅肝现在品质做得越来越好，以至于现在很多法餐厅都开始用咱们昌平的鹅肝了。 他已经超过那个 啊，那个非，我觉得超没超过咱不知道，但是离得近，新鲜，加上肯定你运输成本就低呀，那肯定大家是喜欢的，就说明咱现在昌平非常棒，在鹅肝界已经是翘楚了。 没错。 咱说回这个鸭肝， 哎，咱们过去啊，我们没有那么多概念，就是说，但是我们使的是正经八百的脂肪肝，也就是白，我们俗称叫白肝。 嗯， 啊，它颜色有点发灰黄。 嗯， 啊，那么把它拿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这汁儿，鸭胗子比鸡胗的什么都大。 大，对对对， 全大，而且还有一个 硬鸭胗。 对了， 嗯， 它比较硬。 嗯， 关键什么呀？关键它那个硬，它那形状啊，它比较扁。 哎， 那鸭胗子。 对。 但是鸭胗的菜呢，就是说用鸭胗的做的菜很多，比如说蒸花，啊，那都是极其难的做的菜。还有一种过去我不知道，就爆双脆，你们听过 啊？吃过油爆双脆，您说 双脆， 油 爆双脆呢，有的是鸭鸡胗，但是鸡胗如果要是太小的话，不如使鸭胗做好，鸭胗的它那个结构啊比较紧密 哦， 你好下刀。 没吃过拿鸭胗做，我吃的都是鸡胗。 鸡胗呢软，你知道吗？其实脆感啊 不如鸭胗。 对，您吃的那个未准是鸡胗。 哎，为什么您这么说？ 我就跟您说为什么，因为鸡胗的下刀很难，就改成那个菊花状的 啊，对对对， 鸭胗可以， 鸭胗大。 哎，不是鸭肝胗大，它 硬，好下刀， 它的质地比较紧密，你下刀的时候好下。就即使如此，它就这么紧密，你下刀也说实在没点技术，你还真玩不上，就打不上那花刀。啊，这是一类。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它那个我们讲的这是筋膜，是吧？那筋膜你得给它剃了。 筋膜在哪儿？ 筋膜它在它表面轻 包着的那一层， 对对对，就在它那个汁的表面。它就是， 发白的那个， 发青白的那一层，那是它的筋膜。 那还要剃了， 必须 怎么剃？ 做一般的菜的时候都要剃掉 啊，真的呀。 因为它可以这么讲，就是到嘴里的时候，它这汁是刚刚熟，但是对于它来讲就是老了。 哦， 你到嘴里的有时候它就会， 就咬不动吗？ 嚼不动，对。 哦， 所以我们要求的就是这些东西都要给它去干。 鸭胗是必须去。 必须去。 鸡胗不用去。 鸡胗哎，有可能他， 因为我经常做鸡胗啊，我没去过，可能是我买的那个人家都去了，是不是？还是 鸡胗它薄 小， 比较薄啊，这也关，但是它就是它体积比鸭胗要小多了。 对， 还有一个它那个筋膜啊，比那确实比鸭胗要小多了。 哦， 少， 因为我没有，因为我到夏天的时候，我老会做点糟卤类的东西。你这个鸡胗我还是很喜欢，鸡胗鸡心都好吃， 对对对， 一泡啊吸进去了， 哎，你一咬那个汁儿， 那美 爆浆啊！去吃那个鸡心， 嗯， 爆浆感很足， 里边空的吧，可不， 对，爆浆。然后那鸡胗呢，脆的，哎，就那个滋味也好。反但我是没有撕过那个筋膜，因为我没做过鸭胗。 嗯，那可能，那您就是那什么？ 是不是买的时候人家给我剃了？因为我吃不出来哪块是膜。 现在我不了解这个市场上蓝片的加工到什么程度，有的地方品牌它不一样， 嗯， 有的它就给你去了，有的就还是带着的， 嗯， 是吧？但是咱们不管鸭胗的，一般来说，现在啊，在市咱们现在这个在市场卖那个， 嗯， 几乎都不剃， 嗯， 剃了是叫什么呀？叫鸭胗糊， 哦， 或者叫盒， 哦， 它叫盒 啊， 哦，它都给你剃干净了， 啊， 哦，一个一个都给剃干净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 你老怀疑人家是周老师， 不是怀疑，我就 怀疑你洗没洗手就给我剃。 我觉得他就是那么做完了以后， 啊， 他剃完了以后啊，他再拿水泡了以后，你再怎么做就出不了那种质感了。 哦， 你知道吗？这东西挺邪的。 哦， 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通过我的亲身，就是这么多年我干这东西啊， 嗯， 我亲身做这东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鸭汁儿，你洗干净了，你上了刀，你就得上火， 嗯， 你就得上火， 嗯， 上火完了以后你再入水，这都没事， 嗯， 这都没关系， 嗯， 如果说你要先让它入了水， 嗯， 再入火。再入水， 嗯， 好像这东西就不对了。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明白，就是您觉得这个程序上出问题了。 哎，什么菜什么菜，它的脆感跟这质感就没了。 哦， 你知道吗？到那时候有可能就是梗， 嗯， 要不就是硬， 嗯， 它就是这种感觉了。 哦， 因为吃这个汁儿啊，大部分全是脆感， 嗯， 就是最好啊。当然你先。另说你不是香菇焖汁那是另说的，他吃不， 嗯， 吃那个软烂的质感是吧， 嗯， 但是一般来说您要是厨师的手艺基本都吃了脆感， 嗯， 哎，那么到这鸭炸鸭胗肝的时候， 嗯， 这肝跟这汁两种食材你怎么让它出来的时候脆的， 嗯， 那边是绵软的， 哦， 哎，这就挺有学问的， 听起来就不好掌握， 不好掌握，因为咱们说呢，过去这个菜， 嗯， 还真不是一般零点就能你随随便便能点出一个菜来的。 哦，那这 宴会菜很这很高档的， 这个是宴席菜， 宴席菜也可以这么讲，就是那个就是散桌也可以点到这个菜， 嗯， 但是一般人不认这个菜，没有人就是你没吃过这个菜。 啊， 你不知道他吃就是吃到他的魅力的时候，这个菜你还确实不容易点。 那是不是店里也没推过？不怎么推，不在前面。你现在是主厨推荐，人现在是镇店菜， 啊， 你们都 没 写这个。 我们那时候没这个 啊， 我们那时候好家伙，一开门乌拉的人就坐满了，还推荐， 还镇店，是不是？每个都镇， 对，那么。有一个就是我今天谈这个什么，就是做这个菜的难度在哪儿？ 嗯， 焯的时候， 嗯， 就是您下上火焯的时候，这俩不能同时焯。 哦，我还有个焯的过程。 哎，你别那，你改刀也是一样啊。 嗯， 这鸭肝啊， 嗯， 改成什么呢？我们叫腐楞块。 嗯， 什么叫腐楞块？腐楞块。 哦， 什么叫腐楞块？ 不知道，这没听。 薄，一边稍微厚一点。 梯形。 像梯形吗？非梯形。 你不是一边薄一边厚？ 四梯形 啊， 四梯， 一头大一头小嘛。 对 啊， 这是我们要用抹刀来给它抹成三角块 啊， 还是三角的？ 哦，针和肝都抹成这样？ 不是，就只有肝 抹成这样， 肝这样 啊。 针是怎么办呢？针是就是比如说这一个整个的针啊， 啊， 你得分成八块， 分成八块。 对，分成八块完了以后，中间得断，就是。 它不一刀，它那就跟两个那个就跟一桃似的。 哎，对，是 你得中间先断一刀， 对， 给它劈成两半。 对 啊， 完了实际上是四个豆， 四个豆， 哎 啊， 一边是四个豆， 啊， 你知道吗？四个豆你分成八块，八块呢中间斩一刀，不能斩断。 哦，中间斩一刀不能断， 哎，不能断。 哦， 而且两边就是四应该是就截成一半。 嗯， 哎。所以这个改刀特别重要，你改深了就容易断， 嗯， 改浅了呢，中间又不容易 焯 透或不容易炸熟。 哦， 这东西就是说，你小不能小看这么。今天我拿出这炸榛干来， 嗯， 我说的就是这个技术含量， 嗯， 不是说这个菜很难做， 嗯， 啊，也是，咱们说的原料也不难找， 不难找，对， 啊，但是这个真正能做好这个菜来太难了。 嗯， 我记得那时候我上道的时候，我做我这菜的时候，我师傅就盯着我， 嗯。 他宁可让我先出错误， 嗯， 他不提示你。 No， 哎，第一件事就是抄杆的时候， 嗯， 我就错了， 抄杆就错了。 对， 啊， 这东西是开水下锅，不能凉水下锅。 为什么呀？ 咱们 生的东西不是一般都是凉水下锅？ 哎，你看孙老师，你这种认识跟刚才我开始上道就做这个菜的时候认识一模， 感觉得让它那个血水，你一下不就捂在里头了吗？ 哎，你考虑吃后的什么感觉了吗？ 没考虑过吃后什么感觉， 那不梗了吗？那肝不就硬了吗？梗了吗？ 你说煮的时间就长了。 对呀， 啊， 哦，你知道吗？他说这东西就是得让它什么呀，似就是刚刚断生状态， 哦， 似熟非熟 啊，就是咱们的初步熟处理，就给它处理到这个部分， 对，到这个程度，你的那个里边那血水才能往出渗。 哦，哎呀，我觉得就凭这一点，我觉得今天这个菜大家就一定得好好听一听啊。就是，刚才周老师也说了，原料不难找，是吧？感觉最后炸呀什么那些，你感觉听起来工序都不是特难， 对。 但是就前面这些处理。 就是这个， 处处都是心思和学问啊！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说，还记得周老师上回说那炸扳指呢，也吃不着啊，说点能吃的，你不是勾魂吗？真是有人说，北京人，北京孩子，嗯，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哎呀，第一次听说，还没说吃，第一次听说这个炸榛干。还有一位朋友说啊，咱们今天这个炸榛干 啊。 还有一位朋友说鸡胗鸭胗都爱吃，不管是火爆的还是干锅的还是油炸的还是烤的都爱吃，但是周老师今儿说这个没吃过，确实不光您没吃过我也没吃过，我们这系列就叫消失老菜，我们要说一个大家都说这我吃过昨天还吃呢，这系列就不成立了。是，好，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跟我们互动哈，大家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把您的问题包括您的感受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聊这道消失的老菜。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思萌。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陶然亭。陶然亭，历史上林则徐、龚自珍、秋瑾等爱国志士常来此吟诗抒怀。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驱也曾在此从事过革命活动。现在此地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岛上有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高君宇和他生前女友石平梅的墓碑。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十四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包括听听 FM 都可以实时收听，包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继续的消失的老菜这个环节，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这道菜，叫炸榛干啊。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已经请周俊强老师跟大家一块儿介绍了一下，简单的说了说这道菜吧。周老师也点出来了，说这道菜重点就在我们所说的初步熟处理的这个阶段。这算是我们厨师行的关键，这是 没错，或者不漏的技术。 是初步熟处理，这也是一个专业词，大家多学学这些专业词汇，出去跟人聊天，人家说这抄一下是吧，有的说那先炸一下是不是，什么都叫初步熟处理。您一说这词儿，人一听行内人士，是起码上过厨师学校，是不是？周老师，那咱接着说，刚才说的这肝儿， 这个我说了，我头一次做的时候，我这师傅就旁边站着我，是看着我，他就一声都没愿意，他就实际上我已经注意他关注到我，但是我就该怎么做也得做，我不能不做下去啊， 对。 是吧， 不能蹑手蹑脚 啊， 该犯错误得犯。 后边那人家等着吃呢，咱也得做呀，是不是？饭口的时候，那人很多，我就做完了以后，做完了炸得了，搁那儿准备服务员要端了，老先生给我，等会儿，发话了，这会儿张嘴了，为什么等会儿？ 不合格，你不能上。 他拿起一块肝来，没说汁儿啊，没说这时候没汁了什么事儿，肝儿。完了以后啪掰开了，一掰开你知道吗，他实际上我已经感觉到他要说话，你尝尝 哦， 就给我一块，你尝尝 哦， 我一吃 好吃，真棒，我是最棒的 啊， 给自己鼓掌， 不挺好吃的吗， 是不是，在心中给自己暗挑大指，周俊强厉害， 我师傅这怎么了， 他 说你看这有水吗， 有水吗， 炸榛干里边还有水没有，我说咱这炸榛干里的还有水呢， 是该有还是不该有， 应该要有 哦，就说您炸太干了， 对了， 没有水分， 不 嫩了， 炸干的，是焯的太过了， 不是第二步，第一步就出问题了， 对了，所以就是你下锅就错了，你知道吗， 故意让你犯这个错误， 你先犯的错误，你不是长记性吗？ 对，记忆才深刻， 记忆深刻，所以这个菜我记忆特别深刻。后边在后边的我的那些徒弟啊，或者什么那个，在出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也同样让 他们犯这个错误， 愿意用我师傅说我这方法玩的。 当年受的所有苦，我都在你这儿找回来， 在这儿找回来。所以呢，特有意思啊。我说那今天。那现在该干活啊，我得了，我说这么着， 我说那你应该先怎么做？ 嗯， 啊，回头再跟你说。 嗯， 哎，这菜就端出去了。 能、哦，端出去 了也没回来 啊、 哦，也没回来啊。 嗯， 可能人家也就也不懂， 人也不 吃的时候也不懂、 啊、 吃了， 你欺负人家 回来。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心里我可不踏实了 啊、 嗯。这菜做出毛病来了， 对， 是不是？ 你反思呀， 那我不能就这么。糊里糊涂过去， 嗯，关键这是错在哪儿？ 对， 怎么改？ 对，我得知道是哪儿有问题。 嗯， 那么歇了会儿，就稍微闲了会儿了、 嗯， 我就凑过去了。 嗯， 我说师傅，你给我说这怎么回事？ 嗯， 啊，他说你看咱使的什么肝啊？ 嗯， 我说咱都使的是 鸭肝 啊，鸭肝呀、 啊，啊，白肝 啊，我都没敢说白肝 啊， 那就是鸭肝嘛， 啊， 是吧？他说鸭肝跟这汁儿啊。是一样的，这个 口感 觉 吗？ 对，口感吗？ 嗯， 啊， 嗯， 你直接这么来，你是想跟这个汁儿是让它一样口感吗？ 哦，你给我来个脆对脆，是不是想 啊？你这全是脆的，黄肉全是硬的呀？ 啊、 嗯，这菜不是这样的 啊、 嗯，这菜一咬是应该出一股水儿 哦。 哎呦，我说这肝里头还要出水 哦。 这就很难了，这个 这有点吃鹅肝，咱们说那意思 啊，对 啊， 水、啊、而且是刚炸到了以后，还有淡淡的有点血水的感觉 哦， 放两秒钟、三秒钟， 更像鹅肝了，吃 它就没有血水了 哦，得有 吃 出那个 那种感觉来， 软怎么说，得是那个滋润的那个感觉， 对， 是吧？ 但是呢，表皮还是脆的 啊。哦，哎呦，这个菜高级啊！ 这封住，把水啪就给封住了。实际上，为什么要采用炸的方法？ 嗯， 炸就是把里边那水咵就封住。 哦， 知道吗？就是外边高温， 嗯、 把里边蛋白质，就是把外最表皮的那层蛋白质一下，它就给它凝固了，固住。 嗯， 里边才能吃出水。你到时候一嚼的时候吃出水来， 感觉是现在的词儿，就是丰沛的口感。 丰沛的口感 啊！ 你这还当时那个时候这么一句话点我， 嗯。 还没明白呢， 还没明白。 啊、当然， 正好你那么聪明，怎么那时候 来的？ 那时候那么笨， 灌水啊！ 啊，对，那个注射器啊， 那不成、啊， 往进滋， 那不成啊， 是不是？ 那是客人还不是翻了桌了？ 都炸出来以后，还那个注射器啊，滋滋挨个往进打，那么小一个针眼也看不见。 孙老师，您现在说的都是科学厨房、啊，那时候来不及 啊，来不及了啊， 那怎么办呀、 啊？嗯， 完了以后呢，我说您说， 嗯， 我这处理这肝肯定是有问题啊， 嗯。 他说：“你这菜全错了， 全错了。 对了 啊，还不是错了一点儿， 哎，不是， 是一无是处。 对，全错了。哎，我说那您得给我娓娓道来呗， 嗯， 是不是？赶紧上烟， 嗯， 是不是？ 嗯， 哎，没工夫跟你说了， 没 工夫 说，哦， 明儿再说了， 明儿再让你一晚上反思。 那肯定的， 你得自己先琢磨。 是、 嗯、 我这一宿也没踏实，第二天早早我就来了， 走、 哦，早早来了干嘛？ 嗯， 我先改鸭肝，我先改一改试试， 嗯。” 啊！我说你让你出手，我先改改，通过那个改牙干，我看看 改个刀 啊，改个刀的时候，我看看它在哪儿的水啊？ 对，嗯，水从何处来？ 对 对对， 那水在哪儿呢？ 对， 是不是、嗯、一直没闹明白？ 没弄明白。 哎、嗯，完了，等到十点多钟，师傅来了。 嗯， 我说你看看我这今天改的杆儿。 嗯， 啊，哟，你几点钟来了？问我。 嗯， 我七点半就今天。 嗯 啊，七点半，这么早？ 嗯。 不行，你太早来，这店里反正一通 又数了你， 又数一顿 啊、 嗯。但是呢，态度又不太一样了 啊。 马上你就哎，就看这孩子上心了， 觉得小周孺子可教， 哎、对， 起码那笨是笨一点，态度是好的， 确实笨， 是不是？想一晚上没想明白，但是人家来的早啊，是不是？人家 想学嘛， 笨鸟先飞， 嗯， 是不是？ 到中午了， 嗯。 没有任何，就是别人已经都开始玩牌的玩牌， 嗯、 休息的休息， 嗯， 把我叫来， 哦， 啊， 嗯， 坐这儿， 小周， 有烟 啊， 有烟吗？ 啊、 哦，抽、哎、一个， 嗯， 告诉你这个菜， 嗯， 是个老菜，过去苏叔怎么做的， 嗯， 就说那个苏德海苏叔怎么做的、 嗯， 啊，他给我讲了一遍，说改刀为什么要抹刀块 嗯。 知道吗？是做成是斧楞的那种块、 嗯、 这就是超熟的要求， 因为你要是太厚了，切成大厚块， 嗯， 下去， 嗯， 它熟不了。 哦，对， 它也断生不了，表皮断生，里边不生 啊， 里边不生， 窝太多血 了啊。说你稍微的有一点抹刀，哎，这时候呢，一片薄一片厚，那么水肯定在厚的这边存着。 哎啊，对， 你知道吗？ 嗯， 哎，那么你下锅的时候，这两样给你都抓过去了，又是干又是汁儿，知道吧？ 嗯， 你还不能够同时焯。 嗯， 为什么开始我就错了？ 嗯， 我 一块焯的， 我当然是了，全一块下去， 凉水下锅一起焯。 那不成的 啊， 那还真不成的。 嗯， 哎，所以呢，这个水呢，得让它保持开的状态的时候，先下汁 哦， 后下干 哦， 再开的时候后下干 嗯， 哎，这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就是开一开了，先把压针 下去了， 压针下去， 对， 然后再开起来了， 再开起来的时候 下干 啪下干 啊、 嗯，下完干这就是一下就变色了， 嗯， 那干就变色了， 嗯。 你知道，一变色的时候，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现象，砰，它鼓起来了。 啊、为什么会肝儿怎么会鼓呢？ 哎、肝儿它鼓起来，蛋白质它凝固，它有的地方不是薄片吗？它缩了。 啊， 这时候缩了。 嗯、 啊，这时候赶紧就得打出来。 哦， 打出来干嘛？过凉水。 哦，冷热刺激。 哎，冷热刺激，你得过凉水。 嗯、 啊，过完凉水，这时候什么时候？就是这时候。就是外边跟里边那个温度不同的时候， 嗯， 那温度高的永远是向温度低的流动， 对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带着血水往出跑。 哦，这一下出来了， 完了以后那个就是外边那凉水呢就往回走。 哦， 这个压杆的水从 水就来了，妈呀！ 你知道吗？ 我的天哪，这简直是物理学呀、 啊！ 这是 你不泡 啊？ 你不泡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后边我自己 总结的， 总结的，经过体悟，或者我经过当老师，我必须得从理论来啊。 嗯， 但是上师傅那时候没跟我讲那么多。 嗯， 焯完了，开水焯完了，那凉水拔， 嗯， 拔到什么程度，他也没告诉你。 嗯， 啊，但是有一个，就是你拿手一捏的时候， 嗯， 弹， 这 杆儿。 哦，这是一个初步的手感的判断。 哎，手感判断，啪啪，人就是没有过去哪儿跟你讲那么细的东西，全是让你体会的东西。 对对，当时的师傅客观的说，让您讲出这些物理学知识也讲不出来，是不是？他只能告诉您经验和这些具体的手感是什么样，他只能说的是这些实操方面的东西。 实际上，那手感已经很精密了。 嗯， 就是你捏起来它弹， 嗯， 往起弹， 嗯。 这已经不是，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肝没让你抽硬， 哎， 你抽硬了，弹不起来了。 哦，对对对， 是吧？ 这是一个火候的客观判断， 哎、火候的，就是你拿捏的，你得到位。 对，跟人现在那个煎牛排似的，让你摸这手指什么位置， 啊、 这几成熟， 哎、对， 这就 是 最起码 的 触感。 哎， 啊啊， 对，啪，弄完了以后、 嗯， 哎，你什么时候想这个炸的时候， 嗯， 这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规矩呢。这带手布干嘛使的？你还得给它蘸一蘸，那水分不能太大， 哦，还得吸出去一部分。 对，你知道吗？ 那这会不会吸多了呀？这个怎么把握呀、 哎？这就是轻轻的蘸干表面水分。 哦， 因为什么？因为那做油的时候，这时间挺长的。 嗯， 因为那油温得必须得高。 哦， 炸这个菜的时候，两遍炸两遍、 嗯， 油温都得在7-8成 啊， 七八成。 嗯。 你知道吗？那么你这个等油的功夫， 嗯， 这活就干了， 嗯， 哎， 把表面的水给它蘸干， 蘸一蘸，完了以后还不能够同时下锅， 哦，炸的时候也不能同时下 锅，对，这回整个相反， 哦，肝先下 ， 嗯， 汁儿后下， 嗯， 因为汁儿啊烫一下即熟。 而且就您是不是已经改成那花了？ 不用改花，它就中间剁了一刀。 啊啊， 就是 一开二， 哎，一开二没开开呢。 啊， 哎， 啊， 就是 小心形。 哎，对对，小心形。哎， 小心形。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那汁儿呢是预热，它其实真的就是已经断生了。 嗯， 它不会出现有血的状态， 嗯， 只有这肝 儿，嗯， 它会有这种状况。 对，榛子里头本来也没血， 对，它没什么血，而且它就是那种质感，它就是那个肌肉 纤 维，纤 维， 哎，肌肉纤维，它造成的那种，那种吃的又比较脆 的，脆 的 那个， 嗯，但是如果过火或者不急， 嗯， 都不是这质感， 嗯， 啊，只有刚到断生状态它是脆的， 嗯，啊，对对对， 哎， 压针确实有这个问题。 哎，所以呢，就是你就主要是处理就是肝儿， 嗯， 哎，那么肝儿主要如果你被你就炸的那火候正好的时候， 嗯， 就 OK 了。那么我们怎么做呢？就这菜啊，或者我自己总结的啊，头一遍油就先进肝儿， 嗯， 不能进汁儿， 嗯， 听明白了吗？ 七成热单炸肝儿吧， 对， 啊。 啪一炸盖儿，这是什么呀？迅速的就把那个表皮 封到里头， 封到里头， 汁水给它封住。 对，汁水封住。嗯，这时候汁儿没下去呢， 嗯， 还没下锅呢。第二遍油温再起， 这时候您搭起来吗？不 搭 起 来 啊，搭起来了， 搭起来 啊， 嗯，哎，而且速度呢，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下去， 嗯， 一炸开， 嗯， 就开始往出捞。 哦哦， 就是表皮定住了嘛， 大火速成。 哎， 嗯， 表皮冻上。第二遍油温的时候，必须油温还得高， 嗯， 到八九成热的时候， 哦， 速度很快， 嗯， 你速度不快，因为你想想这两个食材，它那颜色什么颜色？ 应该是您我没见过，应该金黄色，您炸出来还是什么色？ 都灰褐色。 哦哦哦， 你知道吧？如果你炸的时间太长，或者油温太高，就 黑 了，糊 了。哦哦哦哦， 不成， 哦， 也不成。这炸出这肝，你知道什么色吗？有点像初步手术里走红完了那个感觉。 哦哦，明白了， 你知道吗？上面一层薄薄的一层红的。 哦， 应该到那个程度 啊，那这可跟糊就一线间了。 那可不嘛，你 是不是 近了？你如果晚一点，就糊了， 就是糊了。嗯， 那么早一点，它没有那个质感，它还软不塌塌的，那也不成， 嗯。 啊，这时候第二遍的时候，同时下， 嗯， 速度很快， 嗯， 三四秒钟， 嗯， 唰打出来。啊，打出来以后放到盘子里，因为我们那时候过去底下炸虾片儿， 哦哦哦， 垫的炸 垫的是虾片儿， 哎，蘸的就是咱们现在那个那 泰国虾片儿， 啊，对对对， 是不是 那白的那种虾片儿， 啊？ 完了以后的 虾片儿也是现炸吗？ 都是现炸， 现炸 就说， 哦， 炸这个鸭胗肝之前， 先把虾片儿炸出来垫底， 对，因为它那油温不用太高嘛， 嗯， 五六成热就行了，炸起来完了以后旁边搁一点，完了以后等着再。油温再起来，就是头一遍压盖儿， 嗯， 完了第二遍的时候，就是汁儿跟肝儿全下去， 嗯， 速度倍儿快， 嗯。 那么你这时候如果要是，哎呀，炸出来以后你在旁边， 然后 你 出锅就吃， 闻着就有香味儿， 嗯。 再一个出锅就吃，蘸着椒盐啊， 嗯， 旁边有椒盐， 嗯， 那你吃真有水 啊，真有水，那肝儿， 那肝儿，你掰，嗯，啪，有点。就是那个看那肝里边那个鸡那个 肌理，你说 肌理里边它存着都是水 哦， 存着都是水 滋润啊。 那你要是这时候，啊，吃一口 啊， 就好像就是那个鸭子那内脏， 嗯， 或者说鸭子味道吧， 嗯， 就是满口应该是留香 哦。 那应该是你吃那个汁的时候， 嗯， 那真是有嚼劲儿 哦。 哎，这个汁呢，就是适合于什么？就特别适合于 下酒， 下酒菜 啊， 肝儿也一样，但是这不能时间太长了。 肝儿下红酒，那个下白酒， 哎，哎，我跟你讲，过去那 不能掺啊， 不能掺的，哎，你就是这个东西还不能多吃，每人啊 就一块 肝儿，一块肝儿，一块汁一块肝儿， 嗯， 哎，我觉得就合适。如果这盘子里还有，你最多嗯 再来一块 就行了 啊。 这东西特别有意思，这个 为什么是 吃 多 了 腻吗？ 腻了， 肝儿腻， 对， 榛子不腻啊。 而且再一个，如果它那水分往出溢了的时候， 嗯， 你再吃，那就跟嚼嚼什么，嚼那种，怎么说呢，就有点嚼那个就那个锯末的感觉了， 哦， 不是那么好吃了，就这趁热吃，而且还得是倍儿烫的时候， 啊，真的呀， 哎，真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去的时候卡店的时候为什么 没有了？我 没 见过。 说实在的，这个菜我那时候 我当这个店的厨师长的时候，对这菜要求很严的。 嗯， 你知道吗？我说这便方的这个牌子不是那种斧子砸出来的， 嗯， 是让你们一道菜一道菜一道菜， 嗯， 你得说你炒出来让人家认可的， 嗯， 你知道吗？ 那是不是也不适合现在这个厨房了？ 应该更适合现在的， 更适合呀，因为现在好多店，比如我吃饭在三楼啊，厨房在地下一呢，是不是？ 哎，有一种新 小电梯，我知道， 哎，人家现在倍儿深， 传上去是不是就凉了？ 不 凉， 传上去人现在就都有那种 罩， 保 温罩， 挺好，应该很快，现在就是。不耽误您吃，如果没有堵车的情况下，不耽误您吃。 哦， 真应该是这样，因为那个刚炸得，你三四秒钟以后吧， 嗯， 它就会往出渗出一点水跟血水 啊， 嗯嗯，但是三四秒钟以后，它就趁不是这个，不是血水了， 哦， 它就是会是有水， 嗯， 出来，就是这个时候的高温炸完了以后。它那个血水的颜色也随着就变了，变成青色的汤了，这挺有意思的。这个， 哦，哎呀，这是限量，每人只能吃一块儿。 也不是，你要是给这敞开， 不怕腻。 反正你买了，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这，哎，这周老师这种菜，一般原来一盘里头有多少块肝？ 很少，确实啊，这一半差不多。如果要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分几卖菜嘛。 什么叫几卖菜？ 就说那小盘是一卖菜， 嗯， 说中盘呢两卖菜， 嗯， 那么最大的盘子就是三卖菜嘛。 三卖哪个卖？ 卖就是买卖的卖嘛。 啊， 哦，哎， 这是什么 什么意思？就是说，大中小盘。 哦哦哦。 那你要是来一盘最小的盘，来你说正常的盘啊， 嗯， 啊一卖菜来说啊， 啊 一卖菜来说， 就按现在小份菜是不是， 哎？那个就是肝呢，差不多有那么七八块。 哦哦。 完了汁呢，可能有那么六七块。嗯， 哦。 就这样，肝多 哦。那时候还可以选择大中小盘儿。 对对对对，那时候是分的价钱不一样的。你两卖菜就是那个一卖菜的一倍 哦，确实量上是一倍。 你不能问的太仔细，钱反正我知道是一倍， 钱肯定是一倍， 哎， 就是量是不是一倍？ 量 那三卖是不是是那一卖菜的三倍吗？ 这个就 更不是。 不管这个， 哎，我明白了啊，笑而不语，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不管这个， 哎，反正 但是过去的菜确实也挺那个什么的，挺讲究的。 嗯， 因为你最低的就是这一盘菜是几两几两，因为过去我们那时候物价局老查我们来， 嗯， 你知道吗？是，你比如说三两肉，那你就得是150克的肉， 哦， 啊， 得 不能 实打实， 实打实那得，那得都有像那个投料标准的 啊。哦， 那我们就要叫成本单，你知道吗？ 啊啊啊！ 那每一个菜多少多少多少，那很清楚的。那鸡蛋要放多少，淀粉要放多少，这是各种各种调料，那都很清楚的。 啊， 我们绝对经得起考验的。 这我不怀疑啊，这当然了。我就说这个，周老师说这肝大家吃上一口。足以， 足以，足 啊！让这小鸭子带着你就飞起来了， 没错， 是 不是？做得好才行。 我现在觉得这个感受真的是难以想象， 没错， 必须得吃一次。您说那个好的鹅肝，我也吃过，但是不像周老师说能飞起来，我这没飞起来。 告诉你啊，现在也很难达到了。为什么这样？现在的鸭肝，现在的鸭肝不是现在你到你全冷冻的就完。 啊，那肯定是， 你必须得找那个，因为过去那鸭子 鲜的呀， 对，过去那鸭子都是什么呀？带着内脏到了店里边， 啊， 你知道不像现在， 啊， 现在是什么？整鸭皮就是掏空了，那鸭皮都到您店里头， 对， 那鸭零碎都给您冻上的， 那当然了， 两回事， 那 这是两回事。 那周老师，您这么说，那这菜在北京卖不了。按您的标准， 对， 是不是？ 就是为什么消 失？咱这个最近， 它有理由。 最近的屠宰的地儿得在大厂吧？ 嗯， 是不是？市里头是肯定这些活禽什么都没有。 昌平的鸭场它也应该有屠宰的地方， 它都不让屠宰了。那咱就算最近，所以我那天跟他们聊天，我说北京有几个东西， 难以实现， 肯定没有外地好吃的啊。那周老师刚才又给加了一个，比如这个鸭胗肝儿。这个按周老师的要求，从原料上新鲜程度，咱就做不了这菜了， 对吧？其二呢，我还说前几年开的特别火的那个牛肉火锅，也是这个问题， 是吧？ 国不是外地啊，好多地儿前店后厂， 嗯， 后面就听着挺残忍啊。 对对对， 咱这说 是是是， 现宰一头牛， 哦， 然后剃完了就给你上， 哦， 你那个吃，和咱们这儿从大厂 拉过来， 800里加急给你开过来，就坐动车过来，他也不如从后院端过来那么新鲜。所以我说，注定这个门类在咱们这儿客观的限制，它就是不如外地好吃，对吧？ 现实的， 对吧？ 必须的，咱们也得尊重。 嗯，不过今天这个菜，大家脑海当中想一想，也是能带飞自己的啊。 反正我觉得，要是会吃的人， 嗯， 点这个菜，如果一旦说真的遇着那个好食材了， 嗯， 说要点一道这个菜。 嗯， 厨师要是会做的话， 哎， 这个菜挺美妙的。 好的，我觉得咱们可以往东北找一找，是不是？因为咱们现在有好多消失的老菜、老技法， 嗯， 在东北有可能还有保留， 是吗？ 那当然了， 哦， 包括咱们有好多老店，过去的什么八大春、八大楼，咱们这儿没有了， 嗯， 我在东北还见过， 是吗？ 不知道是不是盗用这个名字， 还是那个味道吗？ 哎，但是做的还是老鲁菜。嗯， 反正我知道辽宁那儿有一个鹿鸣春，那是最有名的。 哎，有，包括咱说那个东北也是名厨辈出啊， 嗯， 是不是？咱那个算新中国的，这叫头代的，新中国厨王刘敬贤老师， 对， 东北人呀，是吧？十大名厨 就是鹿鸣春的， 那第一名啊，是那是最厉害的，所以人家东北人才辈出。大家听了我们这些菜，全国各地，我觉得都可以找一找，哪位找到了？拍个图片给我们， 是， 我们也一块儿高兴高兴。 我估计真是刚才说的鸭胗羹， 好好的，那我就只能去周老师家吃了，在私人厨房里把它实现。 鸭肝鸭汁啊， 对对，这个材料我负责，周老师负责手艺就行了。好，咱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这道消失的老菜鸭胗羹啊，炸鸭胗羹，大家有机会。有生之年能尝到一次，我觉得听听也挺满足的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有人商量，我最习惯欢迎找麻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北京时间18:00。